现实是这样的。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为您播出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 别装的没事人似的， 大哥，刚才俺不是故意的，这地方忒窄。 要是故意的，咱今儿就不这儿说了。 大哥， 臭煤黑子，你身上痒痒了吧？ 我说得力啊， 是不是你？ 得力，得力，他这只有这送煤呢。要小师傅，挑我面子，少说两句啊。 我说得力， 对不起啊。 嘿，你也比我白不了多少。 嘿，这小子不服啊？我再出去赖赖，我害不死你！ 去，回屋去， 招事儿。 哎，嚷嚷起来了，哎，要打架了。奶奶， 听众朋友，您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典型的北京杂院儿。这个旮旯胡同十号院儿，院儿小人多，巴掌大的地方住着5家17口人，房子低矮破烂不堪，院里有1根公用水管。住在这样的环境，您可想而知会是个啥滋味。 美爷，瞧在那小院里边挤挤叉叉的，还不如在屋里练呢。 哎，我跟您不一样啊，您是作家，带有张桌子就行了。那我这总得外拍布啊。 是，那倒是。 您瞧瞧我们这小屋，好的，带着婆、老公公，挨着傻的呆子，再加上我们3口子40口长，那甭说卖布了，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哎呀，你在这小院儿， 别让我干什么呢？完了，就这么点 数吧，多了也没地方放。 外号叫恒德利的小伙子是个刚劳改释放回来的，这小院有了他就更添乱了。 瞅咱这竹三巷，他妈王府饭店靠家宽着清净，你住得起吗你？ 哥们儿，咱嘴下留德。 哎，我跟你说，这 刘进，到 底说两句怎么了？ 你老院给我信啊！ 谁呀？我看他听不懂，让听听。 说， 真是。 哎，你少招惹他，那是个不要命的主。 我看不惯。 哎，啊，今晚上我们有场时装表演， 啊， 你得送我去啊。看完演出再接我回来。 哎，那可不行，晚上我还得拍夜景戏呢。 那昨天你不是拍一宿了吗？ 哎呀，没拍完呢。哎，我跟你说呀，我们得在这个女主角来之前呀，把没有她的戏都得抢出来。 呵，当个临时剧务，瞧你的认真劲。哎，我说，你还不如回厂干活去呢。 哎，你赶着闹着玩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是工作。 哎，是不是又有勾魂的了？ 全又来事了，是不是？你老公是那号人吗？ 真是 对不起。 娘也不敢。 哎，你还别叫我啊， 我就怕你。 哎，孩子别又哭了，赶紧哄哄去，等会儿又哭身被子啊。 你起被子怨得着我吗？到咱奶奶不许开窗，我给你 了。你去一趟。 你快去哄哄他吧。 我这困着呢，我你 去。 你去哪 啊？树德， 哎， 哭了。 树德。你说这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们俩怎么也不张罗？ 我就说让美人把孩子从老人 里啊，把孩子抱我那屋去，我那屋凉快。 哎，咱们谢谢你们的吗？ 哎，谢谢， 谢谢。 我也去。 你干嘛去？ 哎，看乡下。 下去！我他妈踹死你！ 哎，奶奶，我爸他要踹死我。 居委会温主任拿了一块写着“迎亚运”的小黑板。往树上挂去。 老何 啊， 来帮把手。 哎，哎，来挂树上，哎，这儿都坐下了。 行，大 啊， 不能往这棵树上钉钉子啊。 那没钉钉子， 没 钉，您瞧，这不是拿绳拴的吗？您回去吧， 没钉， 快点走，快点走 啊！ 哎呦， 怎么了？急眼了？ 急眼 了。来，快坐下。别拿 了 脏手揉。 德利啊，你把那石头石头，你呆着也是呆着。 甭管了， 哎，你别说我这手啥的。会了吗？ 没有，还在里呢。 上我屋去， 啊， 我拿眼药水给你冲冲，快点。 给我冲冲。 哎， 走，拉着我。哎，拉枪！ 一对老不正经。 吴婶，这又当了谁呢？ 温家那主跟老何呀，你说都快60的人了，还谈情说爱呢，还有什么意思？哎呦，你没瞧见呢，俩人刚才呀还交换手绢儿呢，都快成甜水跟香草合不定情了。真恶心， 这有什么恶心的？黄昏恋嘛， 还恋呢？都土埋半截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当没看见算了。 嗨，这个呀，也就是一个院住着碰上了，瞧个哈哈的。 报纸来喽！报纸， 王大妈， 哎，又给石家送报来了。见天给他留一张，他不记取啊，我就给他捎过来。 大妈，又麻烦你给送来，你看。 捎带脚，大兄弟。 哎， 今天报上可有好事？ 是吗？ 市长进威风区了。 哎，什么事？ 什么 事？哎， 什么事？ 哎，全长， 怎么回事？啊啊！ 市长啊，到德保危房地区去视察了。我说，看到箭头啊，解决危房问题。还有盼儿， 有啥？ 有盼儿？ 视察管什么呀？ 喂。这就叫做信息，有这头一步就不愁他不走第二步。 您慢慢等着这第二步吧。这人 今年59了吧？ 哪儿啊，那是虚岁，我实岁啊才57。 哟，才比我大1岁半呢。 那不到，我生日小，腊月30的。 你就知道贫。哟，美元。孩子睡着了， 哎，睡着了 啊！ 了我不带了。 何吉接着修理平板车，吴学禄走到跟前，一抬头看见了树上的小黑板儿。 为了黑板，行，配合的够及时的。早该宣传了，这亚运会啊，在咱们北京召开啊，还真不简单。得好好宣传宣传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 迎亚运树新风。哎，何师傅 啊， 还缺仨字儿。 缺哪仨字儿啊？ 盖新房。 哎，老吴，开哄是吧？你说这树新风跟盖新房这挨得上边儿吗？这 怎么不挨边儿啊？他树新风也得有条件，不是？就咱们这旮旯胡同10号院，屋里屋外连身都转不开了，还树新风了，我看都不透风了。哎，何师傅 啊， 您张嘴闭嘴就是优越性，优越性， 您比我门清啊！咱们这旮旯胡同，这是道光年间的兵营 啊。对， 这老槐树可以作证啊。 是是是， 现在解放都40年了，咱们还窝在这儿呢，这还优越性呢。别逗了， 哎，我说您老小子可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啊！你说咱们北京市这些年盖的房还少吗？啊，4层的、5层的、10层的、20层的，海了去了。哎，瞧来我蹬着三轮，我去了趟亚运村，我往那一站一看，那叫体面客气，这可真够优越的啊！ 是啊，大楼是盖了不少哦，可哪间是给您盖的？哎，哪间是给我盖的？ 哎，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吴， 你说啊，咱们北京市上千万的人口，能一下子都住上新房吗？ 那得慢慢来， 咱们有间房住啊，就已经不错了。俗话说呀，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放心，早晚的都给咱们盛上啊。 罗师傅，听您这词儿，怎么有点像样板戏里的词儿呗？ 我不是人，你是什么呀？ 我叫这俩又吵上了。 他没房住，能消停得了吗？ 你别动手声张。 主任， 不是你动什么手？ 主任，我求求您行行好，帮我找间房子住吧。 翠翠， 再凑合着住些日子，我再想想办法去啊。 石川，石川， 哎， 石川，哎，快出来，帮我抬点东西，快点。 李一敏这一嗓子把大伙都招呼出来，小磊看见妈妈弄回个大东西，欢喜的不得了。 大家伙嘞， 来走，别碰脚， 是新买的洗衣机啊？不是买的。 哎，一敏，我猜着了，你们剧团发的，对不对？ 您可真高抬我们剧团了，就我们团逢年过节连只肉鸡都发不起，还能发洗衣机、 啊、哎呀，我说玉米，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是我呀，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中奖得的。哎呦，我的妈！哎，人一块钱可没白花，怎么样，值吗？ 哎，我说玉米，这回你可闹得了，嘿，花小钱儿捡个大便宜，是不是？哎，在全自动，这在市场上少说也得1500块， 差不多， 是 不 是？ 大家好好的商量，别给咱们来个假冒伪劣。你说 啊，吴婶儿，您可真会说吉利话啊！ 不是，树德，接着再给你十根大锅试试。 哎，对， 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啊？我还得洗洗菜呢。 我说德利啊，你稍微等一会儿，让我试试这个洗衣机转的怎么样。 就等一会儿、 啊。哎呦，我说大作家呀，还是人吃饭重要了啊！ 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啊？ 你怎么了？ 哎呦，谁不讲道理呀、啊？你说可着咱们这全院就这么一根水管子。你们家洗衣机倒是全自动了，那大着火儿就全甭动了。 哼，就是， 不是啊， 什么事儿、 啊？得了得了，啊，都互相关那儿了啊，啊，大家都互相关那儿。 这也是传家秘密。 得，不行，咱不是了， 哎， 把洗衣机啊搬屋去。 死大哥，该死一死嘛。 好了好了， 不是了不是了嘛，你惹不起还惹不起呀、啊？ 搬屋去，行行， 来试试吧，得了 啊， 试试吧， 你 这。 菜碟子越嫌越 孤了。那那不过爸爸又说我是毛毛虫。 我说嘿，我说这鱼可来了啊，大伙儿可赶紧收拾收拾啊。 哎呦，老天爷爷，别下了，再下这房子全塌架。 司令，快点快点， 别说的那么玄乎。 来来， 上个礼拜房管所不才给咱们查完的房吧， 那不过是走走形式。你看查过多少天了，还来吗？快点吧， 人家房管所呀也不是为你们一家开的，人家得一个院一个院的修。 我看啊，今年都关心亚运会去，谁还顾得上咱们老百姓？ 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 快点快点快点， 大伙儿正说着，房管所张所长和两名工人抬着梯子来修房。 那您可错了吧？ 不是吧？来了，上回查房啊，发现这房顶子有点问题。哦，这两天不老变天吗？赶紧给您修修。 哎，您准备准备啊！ 哎，快准备准备！ 哎，张所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根，抽一根。 你看见啊？黑的，您这抽不惯。 张所长，给他们家修房顶，不给我们家修一修啊？ 你们家 啊？ 你们家上回查房没发现问题啊？ 啊，不，我说的不是这间，是这小厨房。 哎，对对对，这小厨房， 我跟您说，这厨房的顶子太薄，一阵暴雨下来还准漏。 来，咱蛋蛋，我先给何师傅修。您瞅着这还住人呢， 我 给他修完了，到时候您这个咱们再说，再说啊， 咱们何师傅， 嘿，我说，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搁在后头？ 呀 啊， 不是，我这是我未来的女婿。 哦，本人姓安， 哎，对， 安德利， 哎，安静的安。 哦，不，您不认识吗？ 还没见过您。 天坛河劳改农场刚上来的。 那您是住这院的吗？ 少废话，不是几个人吗？你 看，哎， 王大爷，哎，今儿你要不给我修，我就给你练练。 我让你干嘛？ 快，怎么着？ 两名年轻工人差点和这个蛮横的安德利打起来，双方被人拉开，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哎呦，那我这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 我可上哪儿哪儿去？ 哎呀，孙主任，咱们这儿这也贵。 大河， 嗯， 要不让美云带着孩子在我那屋住，你带着奶奶跟傻曾上何祥家住几天？ 哎，我说何师傅，您怎么手到米挨饿呀？啊，何祥新修的小四合院，那不是挺宽着的吗？亲兄弟睡一宿算什么呀？ 是何祥是不会说什么的，我就怕我们弟妹不答应。 哦， 你给何祥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先商量商量。 何吉的家中间隔了一块木板，里面住着何树德三口，外面放着双层床铺，住着奶奶、何吉、傻树曾。 小将，奶奶，这谁是小将啊？ 你三叔啊。 三叔， 大名叫何宝， 哎， 小名叫三儿， 哎， 他就是红卫兵， 哎， 革命大串联，一去就没回来，那年他才14啊， 14啊， 今天晚上啊，我带咱全家住大饭店去啊！ 什么？住饭店？ 啊、 你疯了啊！我住一宿饭店，这钱我得这三轮我得蹬多少天呢？ 哎呦，爸您甭紧张，不让您花一分钱，全由剧组报销。 哦，咱们住房让公家花钱，这不整个一边儿密吗？我可告诉你啊， 不正之风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啊、这不是猫腻，这是我呀昨天给我们剧组的女主角啊订了个礼拜套间儿。哎，今儿他从广州打电话说这两三天来不了，你说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咱住一宿没问题，导演跟我铁着呢， 没问题，咱们也不住，不住啊。哎， 我说爸，您可真够老八板的啊，你说这房子闲着咱们住一宿啊。 顾德， 哎， 电话。 哦， 现在这么赶紧把这白衣服套上。 谢谢你啊。 怎么了？ 你奶奶不能看白的。 喂， 又不对劲儿。 什么？啊，人到了，安排饭呀。哎，不是，哥们儿，跟你说，哎，我们家这房子都快塌了，你给帮个忙怎么样？哎，好兄弟啊，谢谢啊。哎， 大哥， 六面猪来了。 变傻子，好吃的。 哎呦，吹泡糖。儿媳妇好。 妈，这是给您买的，您拿着吧。 是老二 啊， 吊囊。 哎，大哥，大哥， 哟，二叔来了。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啊，是这么回事啊。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哦哦， 一天完不了。 哎，你干嘛去？ 我们呢， 上 找 房。 你快点回来啊！ 你看到你们家去行吗？ 都去呀。 不，美云呢，带着孩子上你温掌妈家去。 啊啊。 我们爷仨呢跟老太太呢上我们那儿去，你看怎么样？ 这事儿啊我倒是没意见，不过我得问问秀珍。 赶紧的请示请示。 何祥掏出大哥大电话机。 哎哎，秀珍，妈这院啊要修房，他们打算今天晚上去咱们家住一宿啊。哎呀，傻僧也得去 啊。我也去。 哎，客厅也能住啊，沙发地毯都能睡啊。好嘞好嘞，就这样啊，我这就回去。行行行了， 批准了。 哎，奶奶，今儿晚上咱上二叔家睡去了，沙发地毯。 我不去啊， 去， 我不去，三儿不回来我不能离开这个院。 妈您去吧，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修房吗？ 我不让他们给我修房，我让他们给我找儿子。三儿手巧，他会给我修。三儿啊，回来吧，妈想你呀、啊。你就穿了个白汗衫20多年了，妈怕你。 得，我这身衣裳要把老太太病招出来。 你们哥俩要是真孝顺，你们就快去找你三弟。 是， 他要再不回来，妈怕就见不着了。 是是，我们哥俩一直找呢。啊，您看那个寻人启事都发向全国了。哎，一有消息、啊。 用不着全国，我在咱们家电视里就瞅见过他。 那行，那您摘米摘米啊。饭一熟了，三儿就回来了。哎， 那二叔别关呀，我还看了。你 大哥，关 了。 真不知道这三弟是不是还活在人世上？ 我看悬了。 是，这么多年了。 流氓！流氓！ 哟，怎么了？ 哎，爸，他今天大爷偷看人家换衣服。 美云，你不知道他缺心眼儿啊？ 你 得了，美云啊。都冲我了，谁让他是傻子呢？ 就是 大呆子，大呆子偷看兄弟媳妇换衣服，他算什么呀？ 咱有完没完？ 我没完，我实在受不了了。 美云，咱们小点声行不行？让街坊们听听咱们丢人不丢人？别哭了啊，别哭了。 我的天 哪，我没看清楚，还能听出来？ 都在什么什么？ 老天爷呀，我。我怎么不早死，好给儿孙们腾地方？ 都怪我，谁让我没本事呢？没给孩子们置下这份产业。 爸，您甭往自己身上揽，要怨呢就怨那些当官的，他们是人，咱老百姓也是人，